在苏格里，这片承载着祖先承诺的土地，人们称我为土耳其女子，作家、心理学家也是都是。我将自己的灵魂写进我的文字。说我高尚，我心中和谐，因为我对侮辱保持沉默。是的，我曾经无言，当我的话语如湍急的河流，其中流淌着我父母的智慧，他们留下的光芒，谦逊的印记和对正义的信念。字交织成片，再现情感与风景。我是苏克雷的女子，也是圣坦德的女人，与另一位男性诗人结为夫妻。